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房价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也可以说房价永远都牵动着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心。可以说这个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他们的房价在平均突破4万的同时，让人觉得现在又有哪些新的城市挤进了新的一线行列呢？虽然北上广深这些老一线城市目前呢已经房价都通通突破了4万的均价，但是呢城市病却非常的严重，城市内部的自然生长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原因当然是因为老生常谈的一些地价高企呀、资源集中啊、人口流入大、供需比始终是需求大于供给。而在这个时候呢，一部分热点的二线城市在2016年房价飞速的上涨，而城镇化率与产业升级转型也正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从而进入了一个新一线的梯队。那么房价是否是衡量一个城市进入一线城市的标准呢？是，但呢并非是唯一，因为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发展。近日安居客发布了一个2016国民安居报告，报告显示去年表现最为抢眼的不是老一线的北上广深，而是新崛起的楼市四小龙苏州、南京、合肥和厦门，平均涨幅都超过了30%啊。可以说这四个城市中又属合肥涨幅是最快，二手房价格涨幅高达76%，而位列第三的呢是石家庄市，同比涨幅达到了65%。此外同样像武汉和郑州，同样是涨速飞快，全年涨幅最高的城市呢却是廊坊，二手房价同比涨幅达到了103%。但是如果说廊坊会成为这一轮城市崛起时候的一个新的一线城市，恐怕大家都不会认同。所以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进入新一线城市的跑道，势必要从这个城市进行一个综合考量。根据克尔瑞报告，从房地产、企业竞争、经济基本面、城市基建等四大维度进行建模分析，南京、杭州、苏州、天津、武汉这些城市啊最终排名比较高。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些城市的房价就一定很高呢？其实啊也未必。咱们要说到这个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在高价的中的一个洼地啊，在现在来看的话，毫无疑问这个地方呢是重庆。由于近期打飞机去重庆买房，让全国人民突然认识了这个直辖市的房价居然还这么的有良心，居然还这么的亲民。根据重庆本地人电影导演洪云表示，因为电影行业的资源过度集中，导致他必须经常要待在北京，但是呢他依然打算在重庆买房。他看了重庆北滨路的几个楼盘，好些都不到15000。洪云说，北滨路在重庆是好地段，不但是临江，而且呢还是重庆正在打造的另一个陆家嘴，江北嘴的一部分。洪云说，从房价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幸福感很强。对此呢，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刘奇红就曾经撰文来说，这个为什么高速发展的重庆可以跳出高房价的魔咒呢？在文章中他引用数据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2010年至2015年重庆房价的涨幅是12%，而全国10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平均涨幅为22%。刘奇红先生呢指出，重庆背负的这个重啊，城市总面积超大，老国企、老矿工企业很多，农村富裕人口多，贫困地区多。但是由于重庆的聪明在于，当许多城市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框架绑架了政府的财政结构的时候，重庆并没有这样来做。这个城市实现了一个支柱产业的转换，从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以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而对此呢，经济评论家叶檀也曾经撰文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啊，2016年重庆的实体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首季增长超过60%，这意味着从新的物流、新的产业链条在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从汽车、电子到装备，重庆在重走珠三角地区20-30年前的一个路子，并且呢是在控制房价、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来进行，房价一定可以平稳，而且呢也不会大涨，也不能跌，比 GDP 增速略低就可以完成产业的转移。 刘奇宏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重庆是真正做到了系统性的从经济和民生两个维度去调控房地产市场，实现人的城镇化。很多人都提到了土储平台和地票制度、保障房制度还有房产税制度，这些呢是共同创造了重庆成功控制房价的氛围。总结成一条，就是说综合考虑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长短期的特点，控制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层面的需求。比如重庆市政府呢，在长期管理中就总结出来25%的原则，全市每年房地产投资不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25%，以达到一个供求的平衡。重庆呢，依旧是在负重前行，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这个西部城市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今天呢，也让我们感觉是为之一振啊！这样的一个直辖市，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么快的城市，却房价依然可以维持在这么低的一个水平，连临江的房子都不到15000。相信呢，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表率，也希望别的城市都可以像重庆这样有一个良性的发展规律。那除了重庆之外呢，咱们这一次还要来聊一聊这个中部城市啊。有几个中部城市，可以说这个房价指标的上涨速度啊，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到底是哪里呢？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Thank you.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在中部呢，有几个城市，他们的房价呀，目前上涨的这个指数是令人觉得非常的吃惊。就在这一年，2016年呢，咱们这个武汉、合肥还有郑州这三个城市，在房价的涨幅上，可以说让很多的国人都是瞠目结舌。以武汉为例，仅2016年到7月份为止，新房的成交价的均价已经突破了万元大关。而这一年，武汉人对此称，涨得已经让人快崩溃了。不过呢，有先见之明的人还是有福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方丽的小伙子啊，他是2009年离开上海，在那个时候呢，他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在一个广告公司也有了很多年的工作经验，经历呢非常的丰富，也有一笔不小的积蓄。他想要创业开自己的公司，也想买房，因为他的这个妻子啊已经快生了，而他当时呢就选择离开了上海到了武汉，而当时武汉的房价呢还是非常的低，所以说他用他当时的积蓄买了武汉的房子，而且呢也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目前呢在武汉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分量的一家公司，而且呢除了这个普通住宅之外，还在武汉买了一个别墅，可以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幸福跟美满的家庭。当初的这个选择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说他认为武汉一定会在未来发展成为新的一线城市，这一点他觉得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选择在武汉房价还没有高涨的时期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武汉，把家也搬到了武汉。可以说根据目前这个第一财经旗下的一个数据新闻项目新一线城市的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力排行榜，在合伙人指数的这一项当中，这个数据引用了这个竞争指数及城市中简历投递数和招聘岗位数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城市人才竞争的一个激烈程度。可以说在这个竞争程度上的排名来看啊，目前外来人口占比和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分别都衡量了一个城市的人才供给和储备，由此可以看出武汉、成都、天津和南京是此项得分中排名较靠前的新一线城市。而武汉呢，地理位置的优势很明显，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国家综合的交通枢纽，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武汉没有理由不快速发展。而根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以来，武汉承载了实现中部崛起、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一个重要任务。在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期间，武汉的 GDP 增幅达到了387%， 多数年份的增幅都超过现有的一线城市。而作为老工业基地，钢铁和汽车产业一直是武汉的支柱，而近几年武汉的产业转型也实现了一个新的路子。如今的武汉呢，核心产业聚焦在这个信息技术、生命健康和智能制造这三大块，未来要打造一个中部的现代服务中心城市。此外呢，武汉的高速发展还离不开武汉的一些高校。承载着国家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创新型城市的试点任务的武汉呢，是我们中国的重要的一个科教基地，其仅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第三的科教中心。而且武汉的物流和交通呢也十分的发达，在十二五期间，武汉的高铁网已经形成通达国家多个中心城市的一个八小时的交通圈，已经成为了继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的全国铁路四大路网的主枢纽之一。而且呢，武汉的房价持续上涨呢，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不过由于去年的四次调控，类似的大涨可能性并不大。有关专家呢是这样来表示的，认为武汉的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不过呢涨幅可能不会太大了。除了武汉之外呢，中部的郑州跟合肥呢也是在2016年的房价的上涨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领先。先是这个合肥，从之前并不算高的一个房价啊，因为合肥还算是这个省会城市中稍微要弱一些的，而到了2016年这个房价可以说是一路高歌，越涨越吓人。而郑州的房价呢，之前是比武汉要低一些，比长沙要高一点，可是经过这一年的猛涨啊，郑州的房价现在已经不逊于武汉了。可以说郑州在2016年这个房价的涨幅也是让所有的人都吓得是瞠目结舌，经常徘徊在这个全国最高峰的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当然看到这个中部城市的这个房价的高企呢，也说明了一点，这几个中部城市目前在经济上都在发力，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这个房价的涨幅呢可以跟人民的工资挂起钩来，让大家可以买得起房。当然说完了中部城市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老一线的三个区域啊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咱们中国人都非常敏感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目前的一个房价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老一线，还说到了这个新一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老的一线区域的三大区域，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虽然说这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啊，新轮城市的在迅速发展当中，但是呢，在这个京津冀的地区，还有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区域啊，目前依旧是中国最具上升潜力的三大地区。即便是北上广深发展呢，受到高房价以及其他因素的一个制约和影响，但是依旧聚集了大量的资源，也依旧是吸引大量人才引入的地方。然而不可以忽视的是，这三个区域对于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正在减弱，而这一次房价高涨的三大区域呢，也包括了这些三大区域的一些城市啊，比如说像这个天津、像苏州、还有杭州和南京。咱们以南京为例，在1月10号，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南京市长在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6年南京实现 GDP 的10450亿元，可以说南京自此成为江苏第二个，经济总量跨入万亿的城市啊。当然，第一个呢是苏州，同时呢也是全国第11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城市。而与此相比的是，南京的房价的上涨速度与火爆程度。1月11号，南京市房产局局长在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会全体会议审议中心汇报情况的时候提到，2016年是南京史上房价上涨最快、楼市最火爆的一年，同时也是南京楼市调控要求最严、调控难度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南京共出台7个调控文件，以此来促进南京楼市的一个健康和发展。或许呢，有一些城市还没有进入新的一线梯队，但同样呢，也是实力不可小觑。比如我们在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二手房价格同比上涨高达103%，领跑全国的廊坊。在2016年的12月30号，中山市呢也出让了8宗土地，最高的溢价率已经超过了300%。这也使得中山市的房价正式的进入了万元时代。就此之后呢，珠三角已经有珠海、东莞、佛山和中山这4个城市的地价破万，被媒体也称之为价值洼地在一年之间被填平。而这些3-4线城市的地价和房价的高速上涨，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一线的核心城市的房价过于外溢，而廊坊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比如京津冀一体化这一概念被房企炒了很多年，而房价呢也随之起起伏伏涨跌了很多年，直到去年受到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城市副中心的确立，这样的一个利好政策的出台，才使得一些投资客更加的看好 廊坊的楼市，再加上通州出台最为严格的限购之后，很多资金外溢，开始呢炒作这个环京的楼市，这才成为了廊坊的房价暴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些话题呢，这个点呢都非常的沉重，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个各地的房价一路的高涨，当然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重庆市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城市可以向重庆市来进行学习，来走它这样的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既让城市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保证到老百姓的这个住房的需求。所以说那句导演刚才说的话挺好的哈，就是感觉很有幸福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房价呢可以在我们的政府的调控之下能够变得越来越温和，能够让我们老百姓都住得起房子。聊完了房子之后啊，咱们再来说一条令人觉得挺遗憾的事情吧。其实呢在咱们国家的婚姻法里面有一条规定让人觉得还挺奇葩的，这个规定可以说当初制定的时候呢是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可是目前呢却有很多人因为这一条规定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到底是什么规定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呢，跟婚姻法有关啊。可以说他们这些人的故事呢，大致都很相似，因为前夫或者出轨，或者家暴，或者赌博，或者各种原因导致感情破裂，然后两个人离婚。而离婚之后，若干的债主突然来到家里面，称前夫欠下了不少的债务，要求另一方来还钱。婚姻法的第24条引起了一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人是呼吁修改这个婚姻法的这条规定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他们都是离婚之后因为债主的到来，要和自己的前夫或者是前妻来一起偿还这个债务啊。他们呢都称自己是24条受害者。到底什么是第24条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所以说在以往的司法实践当中啊，法院往往会以24条作为裁决，他们需要和前夫或者是前妻来共同举债，产生这个连带责任啊。本来呢，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呢表示啊，这条司法解释呢是在2004年开始实施，原本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打击夫妻利用离婚来逼债的这个现象。但是近年来，由于这个漏洞呢也逐渐显现，招致了各方的热议。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顺接受这个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呢，就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夫妻利用这个离婚来恶意逼债的一个现象。一方大额的举债之后，将家庭财产转移到配偶名下之后呢，与之离婚。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即便是债权人通过法院起诉追债，而借债一方因为名下没有财产，也无计可施。所以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个债权人的权益，24条就出现了。24条明确说，只要婚姻存续内的债务，只要债权人主张权利，按夫妻共同债务来进行对待，即便离婚，未举债的一方仍有连带的一个偿还义务。而24条也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况，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但是呢，这两种例外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操作性非常的差，被专家批评为形同虚设。但是呢，也有一些负债者最终胜诉的个案，但是这样的个案呢却是少之又少，而且也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一个考量。这个事儿呢，听起来还真的让人觉得很头疼啊。一方呢是为了出台这个保护债权人的权益，所以有了这个24条这条规定。但是呢，也有一些真的是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和，最终导致离婚，而这个其实其中一方并没有对于这个债务有过任何的这个既得利益，但是呢，也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共同偿还。所以呢，24条可以说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到底应该继续还是应该废除或者是修订呢？就这件事情，在2016年的3月份，最高院曾经就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给出一个公开的答复。答复称，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实践中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以离 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将债务分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这个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问题的立法调研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我们将就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制定新的司法解释，为更好地保护婚姻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依据。所以呢，目前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还要再继续研究，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才会对这24条进行一个修改。那在这段时间内呢，可能我们大家还是要去面对着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24条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讲我千年爱我，话佢听你爱我，等佢知道佢错。我天你爱我，等我千年爱我，话佢听你爱我，当佢面抱下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约我？唔系你又使乜礼拜六，荡嚟荡去决定留俾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氹我？唔系你又使乜趁佢病，行入厨房偷偷打俾我，趁住人齐同佢浓面热口，热辣辣嘅清楚，你未完全唔计，随时会甩拖。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讲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等佢知道对错。我知你爱我，当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当佢面抱下我。前日约定家中见世面，仲唔系你趁一年抢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买钻石、连搭洋楼等神社俾我，趁住人世同佢浓面热口，热辣辣嘅清楚，你未完全唔急，随时会。人哋咁易伤心，咁脆弱，受唔住你有日离开我。其实你爱我，人类之中最爱我，无谓夹硬娶咗佢两日，然后离婚，再次搵翻我，趁住人世同佢浓面热口。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照亮前方。